宋微子世家第八。微子开者，因地乙之首子，而地胄之庶兄也。胄既立，不明，淫乱于政。微子硕见，胄不听。及祖一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齐国，据获至以告纣。纣曰：“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是何能为？”于是微子夺纣终不可见，欲死之，即去未能自决，乃问于太师少师曰：“因不有治政，不治四方，我祖遂臣于上，纣臣免于九，妇人侍用，败乱汤德于下。因既小大，好草窃奸轨，轻视失师非度，皆有罪辜，乃无为祸，小民乃并兴，相为敌仇。今因其典丧，若涉水无金牙，因遂丧，月至于今。”曰：“太师、少师，我其发出往，无家保于丧，今汝无故告于颠己，如之何其？”太师若曰：“王子，天笃下灾王殷国，乃无畏畏，不用老长。今殷民乃漏淫神奇之祀，今承德治国，国治身死不恨，唯死终不得志，不如去。”遂亡。箕子者，纣亲戚也。纣始为相助，箕子叹曰：“彼为相助，必为欲悲，为悲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欲之矣。与马公事之见，自此始不可振也。”纣为淫逸，箕子见不听。人或曰：“可以去矣。”箕子曰：“为人臣见不听而去，是张君之恶而自悦于民，吾不忍为也。”乃披发扬狂而为奴，遂隐而鼓琴以自卑，故传之曰箕子操。王子比干者，亦纣之亲戚也。见箕子见不听而为奴，则曰：“君有过而不以死争，则百姓何辜？”乃直言见纣。纣怒曰：“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，信有诸乎？”乃遂杀王子比干，哭噬其心。微子曰：“父子有骨肉，而臣主以义属，故父有过，子三谏不听，则随而豪之；人臣三谏不听，则其义可以去矣。”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，遂行。周武王伐纣克殷，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，肉袒面腹，左牵羊，右把矛，西行而前以告。于是武王乃弑微子，复其位如故。武王封纣子五更禄府以续殷嗣，使管叔、蔡叔复相之。武王既克殷，访问箕子。武王曰：“呜呼，为天因定下民，相合其居，我不知其长伦所序。”箕子对曰：“在昔滚因洪水，古臣其五行， 帝乃震怒，不从弘范九等长伦所度，鲧则即死，禹乃四星，天乃赐予弘范九等长伦所续。初一曰五行，二曰五事，三曰八正，四曰五纪，五曰黄极，六曰三德，七曰积仪，八曰数征，九曰象用五福，未用六极。五行，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曰稼穑。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革作辛，稼穑作甘。五事，一曰貌，二曰言，三曰事，四曰听，五曰思。貌曰公，言曰从，事曰明，听曰聪，思曰睿。公作素，从作智，明作智，聪作谋，睿作圣。八正，一曰实，二曰惑，三曰四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七曰宾，八曰师。五纪，一曰岁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星辰，五曰历数。黄极，黄见其有极，敛食五福，用复息其庶民，为食其庶民与女极，息女宝极。凡绝庶民，无有阴朋，人无有彼德，为黄作吉。凡绝庶民，有由有为有守，女则念之。不邪于吉，不离于旧，黄则受之。而安而色，曰与所好得，女则惜之福。时人思其为黄之吉，吾吾观寡而未高明。人之有能有为，使修其行，而国其昌。凡绝正人，继父方古。女不能使有好于儿家，时人思其孤。于其无好，女虽惜之福，其作女用旧，无偏无颇，尊王之意。吾有作号，尊王之道；吾有作物，尊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。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，曰王极之复言，是宜是训，于地其顺。凡绝庶民，极之复言，是顺是行，以尽天子之光，曰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。三德，一曰正直，二曰刚克，三曰柔克。平康正直，强不有刚克，内有柔克，臣见刚克，高明柔克。为辟作福，为辟作威，为辟御时。臣无有作福作威御时，臣有作福作威御时，其害于儿家，凶于儿国，人用则颇辟，民用见特。积仪，则建立卜筮人，乃命卜筮，曰禹，曰季，曰替，曰物，曰克，曰真，曰毁。凡七，卜五，瞻之用二，眼袋。 立十人为卜筮，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。女则有大疑，谋及女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。女则从，归从，士从，卿士从，庶民从，士之谓大同。而身其康强，而子孙其逢吉。女则从，归从，士从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吉。卿士从，归从，士从，女则逆，庶民逆，吉。庶民从，归从，士从，女则逆，卿士逆，吉。女则从，归从，士逆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作内吉，作外凶。归士共为于人，用敬吉，用作凶。庶征曰雨，曰阳，曰傲，曰寒，曰风，曰实。吾者来备，各以其序。庶草繁芜，一及备凶，一及亡凶。曰休止，曰肃，时雨弱，曰至，时阳弱，曰至，时傲弱，曰谋，时寒弱，曰盛，时风弱，曰就止，曰狂，常雨弱，曰健，常阳弱，曰疏，常傲弱，曰急，常寒弱，曰恶，常风弱。王省为岁，卿士为月，师隐为日。岁月日时无益，百谷用成，治用明，郡民用章，家用平康。日月岁时既易，百谷用不成，治用昏不明，郡民用微，家用不宁。庶民为兴，兴有好风，兴有好雨。日月之行，有冬有夏，月之从兴，则以风雨。五福，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优好德，五曰考中命。六吉，一曰凶短折，二曰吉，三曰忧，四曰贫，五曰恶，六曰弱。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。其后箕子朝周，过故阴虚，感公室毁坏，生河鼠，箕子伤之，欲哭则不可，欲泣为其近妇人，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。其诗曰：麦秀尖尖兮，河鼠犹犹，彼角同兮，不与我好兮。所谓角同者，昼也。因民闻之，皆谓流涕。武王崩，成王少，周公旦代行政当国。管蔡宜之，乃于五更作乱，欲袭成王周公。周公既承成王命诛五更，杀管叔，放蔡叔，乃命微子开代阴后，奉其先嗣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。国于宋，微子故能人贤，乃代五更，故因之于民，甚待爱之。微子开族，立其弟偃，是为微仲。微仲族，子宋公姬立。宋公姬族，子丁公申立。丁公申族，子闵公公立。闵公公族，弟杨公西立。杨公即位， 闵公子傅嗣是阳公而自立，曰：“我当立，是为立公。”立公卒，子西公举立。西公十七年，周厉王出奔至。二十八年，西公卒，子惠公贤立。惠公四年，周宣王即位。三十年，惠公卒，子哀公立。哀公元年卒，子代公立。代公二十九年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，秦始列为诸侯。三十四年，代公卒，子武公司空立。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，生鲁桓公。十八年，武公卒，子宣公立立。宣公有太子与仪。十九年，宣公病，让其弟和，曰：“父死子继，兄死弟及，天下通义也。我其立和，和亦三让而受之。”宣公卒，弟和立，是为穆公。穆公九年病，召大司马孔府谓曰：“先君宣公舍太子与仪而立我，我不敢忘，我死必立与仪也。”孔府曰：“群臣皆愿立公子冯。”穆公曰：“吾立冯，我不可以复宣公。”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政。八月庚辰，穆公卒，兄宣公子与仪立，是为商公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宋宣公可谓知人矣，立其弟以成义，然卒其子复享之。”商公元年，魏公子周玉视其君丸自立，欲得诸侯，使告于宋曰：“冯在政必为乱，可与我伐之。”宋许之，与伐郑，至东门而还。二年，郑伐宋，以报东门之意。其后诸侯朔来侵伐。九年，大司马孔府家妻好，出道遇太宰华都，都悦，慕而观之。都立孔府妻，乃使人宣言国中曰：“商公即位十年耳，而十一战，民苦不堪，皆孔府为之。我且杀孔府以宁民。”是岁，鲁弑其君尹公。十年，华都攻杀孔府，取其妻。商公怒，遂弑商公，而迎穆公子冯于政而立之，是为庄公。庄公元年，华都为相。九年，执政之寨众，邀以立突为政君，寨众许，敬立突。十九年，庄公卒，子闵公竭立。闵公七年，齐桓公即位。九年，宋水，鲁使臧文仲往吊水。闵公自罪曰：“寡人已不能事鬼神，政不修，故水。”臧文仲善此言，此言乃公子子瑜叫闵公也。十年夏，宋伐鲁，战于城丘。鲁生鲁宋南宫万，宋人请万，万归宋。十一年秋，闵公与南宫万列，因伯争行，闵公怒，辱之，曰：“使吾敬若，今若鲁鲁也。”万有力，并此言，遂以局杀闵公于蒙泽。大夫仇穆闻之，以兵造宫门。万薄穆，穆耻着门何死， 因杀太宰华都，乃更立公子游为君。诸公子奔萧，公子玉月奔伯，万帝南宫牛将兵围伯。冬，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，是宋新君游而立闵公帝玉月，是为桓公。宋万奔陈，宋人请以陆陈，陈人使妇人印之醇酒以革果之，归宋，宋人海万也。桓公二年，诸侯伐宋，至郊而去。三年，齐桓公始罢。二十三年，嬴魏公子毁于齐，立之，是为魏文公。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，秦穆公即位。三十年，桓公病，太子资甫让其庶兄穆仪为嗣。桓公议太子议，竟不听。三十一年春，桓公卒，太子资甫立，是为襄公，以其庶兄穆仪为相。魏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，襄公往会。襄公七年，宋帝陨星如雨，雨雨斜下，六翼退飞，风急也。八年，齐桓公卒，宋欲为盟会。十二年春，宋襄公为陆上之盟，以求诸侯于楚，楚人许之。公子穆仪谏曰：“小国争盟，祸也。”不听。秋，诸侯会宋公盟于虞。穆仪曰：“或其在此乎？君欲以慎，何以堪之？”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。冬，会于伯以示宋公。子瑜曰：“或犹未也。”十三年夏，宋伐郑。子瑜曰：“或在此矣。”秋，楚伐宋以救郑，襄公将战。子瑜谏曰：“天之气伤久矣，不可。”冬，十一月，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洪，楚人未济。穆仪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济，击之。”公不听。以济未振，又曰：“可击。”公曰：“待其以振。”振成，宋人击之，宋师大败，襄公伤骨，国人皆怨公。公曰：“君子不困人于恶，不鼓不成烈。”子瑜曰：“兵以胜为功，何常言于？必如公言，即奴士之耳，有何战为？”楚成王以救郑，郑享之，去而取郑二姬以归。叔詹曰：“成王无礼，其不莫乎？唯礼足于无别，有以知其不遂罢也。”是年，晋公子重耳过宋，襄公以伤于楚，欲得晋元，后礼重耳以马二十乘。十四年夏，襄公病伤于洪而晋卒，子成公王臣立。成公元年，晋文公即位。三年，被楚盟亲晋，已有德于文公也。四年，楚成王伐宋，宋告急于晋。五年，晋文公救宋，楚兵去。九年，晋文公卒。十一年，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戴笠。十六年， 秦穆公卒。17年，成公卒，成公帝欲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。宋人共杀君欲而立成公少子楚旧，是为昭公。昭公4年，宋败长狄元思于长丘。7年，楚庄王即位。9年，昭公无道，国人不复。昭公帝鲍革贤而下士。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鲍，不可，乃助之师于国，因大夫华元为幼师。昭公出猎，夫人王姬使魏伯攻杀昭公楚旧，帝鲍革立，是为文公。文公元年，晋率诸侯伐宋，则以弑君。闻文公定立，乃去。2年，昭公子因文公母弟胥与武、穆、代、庄、桓之族为乱，文公尽诛之，出武、穆之族。4年春，楚命郑伐宋，宋使华元将，郑败宋，求华元。华元之将战，杀羊以四世，其欲羊耕不足，故怨，驰入郑军，故宋失败，得求华元。宋以兵车百乘，文马400匹赎华元，未进入，华元亡归宋。14年，楚庄王为郑，郑伯降楚，楚复弑之。16年，楚使过宋，宋有前仇，执楚使。9月，楚庄王为宋。17年，楚以为宋5月不解，宋城中疾，无食。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，子反告庄王。王问城中何如，曰：息鼓而吹，一子而食。庄王曰：诚哉言，我君亦有2日粮，以信故，遂罢兵去。22年，文公卒，子公公侠立，使厚葬，君子及华元不臣矣。公公10年，华元善楚将子仲，又善晋将栾书，两盟晋楚。13年，公公卒，华元为右师，于时为左师。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，欲杀华元，华元奔晋，于时止之，至河乃还，诛唐山，乃立公公少子成，是为平公。平公3年，楚公王拔宋之彭城，以封宋左师于石。4年，诸侯共诛于石，而归彭城于宋。35年，楚公子为弑其君，自立为灵王。44年，平公卒，子元公左立。元公3年，楚公子弃疾，是灵王，自立为平王。8年，宋火。10年，元公无信，诈杀诸公子。大夫华相氏作乱，楚平王太子建来奔，见诸华氏相攻乱，见去如正。15年，元公谓鲁昭公必继氏居外，谓之求入鲁，行道卒。子景公投曼利。景公16年，鲁阳虎来奔，以复去。25年，孔子过宋，宋司马桓垂恶之， 欲杀孔子。孔子微服去。30年，曹被宋，又被晋，宋伐曹，晋不救，遂灭曹有之。36年，齐田常弑简公。37年，楚惠王灭陈，荧惑守心，心宋之分也也，景公忧之。思兴子为曰：“可疑于相。”景公曰：“相无之古公。”曰：“可疑于民。”景公曰：“君者待民。”曰：“可疑于岁。”景公曰：“岁饥民困，无谁为君。”子为曰：“天高听卑，君有君人之言三，荧惑已有动。”于是后之，国喜三度。64年，景公卒，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，是为昭公。昭公者，元公之曾庶孙也。昭公父公孙纠，纠父公子端禽，端禽即元公少子也。景公杀昭公父纠，故昭公愿杀太子而自立。昭公47年卒，子悼公构游历。悼公8年卒，子休公田立。休公田23年卒，子辟公辟兵立。辟公3年卒，子替成立。替成41年，替成帝偃攻袭替成，替成败奔齐，偃自立为宋君。君偃11年自立为王，东败齐取50城，南败楚取地300里，西败魏军，乃与齐魏为敌国。成穴以为囊，悬而射之，命曰射天。饮于酒妇人，群臣见者则射之。于是诸侯皆曰节宋。宋其父为纣所为，不可不诛，告其伐宋。王衍立47年，齐闵王与魏楚伐宋，杀王衍，遂灭宋而三分其地。太史公曰：“孔子称微子去之，箕子谓之奴。比干见而死，因有三人焉。”春秋积宋之乱，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帝，国以不宁者十世。襄公之时，修行仁义，欲为盟主，其大夫郑考甫美之，故追悼谢汤高宗因所以兴，作商颂。襄公既败于鸿，而君子或以为多，商中国缺礼义，包之也。宋襄之有礼让也。